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东野圭吾原著，大哥工作室制作，由新经典文化咪波文化联合出品。 第二十三集。 只是发烧吧？其他症状呢？ 成灾从休息室里扯着嗓子高声问道。 还咳嗽，肠胃好像也不好，刚才好像还吐了，别的暂时还不知道。小美宝说不了话，而且现在叫她也没什么反应。 成灾和蔡蔡美交谈后走进东树等人，但在距离三米处停了下来。 明白了，马上送到我们这儿来。 你们那儿？ 你以为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小美宝待在你们那里有可能传染给其他人。 你是说美宝也有你们看护？ 没错，有意见吗？ 不是有意见，我只是觉得看护的工作轮换一下比较好，蔡三美小姐应该也累了。 然而成灾摇摇头， 如果要你们当中的谁来看护，那要在我或者蔡三美小姐发病的情况下，在那之前谁也不要靠近。 可是 冷静点吧。 成灾打断东树继续说道， 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不让发病者增加，如果轮流看护，所有人都会有感染的风险。的确，我也好，蔡蔡美小姐也好，都已经很疲劳了，但你们应该也一样，所以你给我理智一点。 东树沉默了，他觉得成灾说的是正确的，同时也感到烦躁，为什么总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驳回他的意见呢？东树又回想起刚才跟明日香的争论， 如果能够接受就回餐厅去吧。小美宝现在怎么样了？ 让她躺下了，白木太太应该还在看护着。 成灾脸色阴沉起来。 什么？马上让他离开小妹宝。白木太太要是倒下可就是大麻烦了，准备饭菜和照顾小宝宝只有他行，这点事情你怎么都不明白？ 说是这么说，可她是小妹宝的妈妈呀。 对于我们来说她也是最重要的女士。赶紧回去，一分钟后我回去餐厅，我来之前让小妹宝一个人待着，谁也不要靠近，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东树转身离开。东树回到餐厅，看见不光是荣美子，就连明日香、太医、小峰和户田都围在美宝身边，坐得远的只有抱着婴儿的山西。 这样确实危险， 东树心里这样想着，于是他向大家传达了成灾的指示。本以为会出现反对意见，但所有人都接受并走开了，甚至荣美子也没说什么。他深感大家完全信赖成灾。不一会儿成灾进来了，在众人的注视下，他抱起美宝走向荣美子。 小美宝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会寸步不离的。 麻烦你了。 荣美子鞠躬致谢，成灾抱着美宝走向门口，但要离开前又折回来。 东树，从酒店客房收集干净的毛巾和毯子，多准备点。 好。 还有， 成灾环顾大家， 各位只要感觉身体有一点异常就马上说出来，千万别硬撑着，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大家都向成灾点头，他满意的颔首走出餐厅。东树带着明日香和太医去收集客房的毛巾和毯子，电梯不能用，只能走紧急通道的楼梯，客房在五层以上。 真费劲，这家酒店有几层啊？ 太医苦着脸。 简介上说客房有十八层呢。 啊，这我实在爬不动了。哎呦， 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如果储存的饮料没有了，就只能从客房的冰箱里回收。 那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我想赶快去守相官邸。 听着太医的牢骚，东树感到不安。 真的去了守相官邸，情况就比现在好吗？ 守相官邸的情况一切都不得而知，说是有食物储备，但不知道有多少，发电设备是否正常也难说，轻易的出行可能要吃苦头，而这里活下去的必要条件至少齐备。可是用手电筒照着走不完的楼梯时，东树觉得那是错觉， 的确，现在是衣食无忧，但不可能永远持续，终有耗完一切食物的时候，即使上五层也为难的太医，最后也会上到第十八层。东树回想起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一部关于集体生活的北美驯鹿的纪录片。北美驯鹿在春秋两季寻找食物时要长距离迁徙，到达草叶茂盛的地方后便停留一段时间，都吃完之后又开始迁徙。东树心里想， 我们跟北美的驯鹿是一样的，不，吃掉的草经岁月流逝又会长出来，但吃掉的罐头和方便面是不会再有的。可眼前的情况比北美驯鹿的生存环境还要残酷，即使到达了首相官邸，而且那里还有丰富的食物，但也绝不是终点，那些食物也终有吃完的时候，到那时候该怎么办？为求食物继续周游，做到那一步又有什么意义？在全日本不停地转移，也许是可以找到吃的，也许可以活好多年，但是这样活着会得到什么？那就是以活着为目的的人生了。我想要寻找目标，如果活下去只是为了得到某个东西，我想知道那是什么。 下午过了六点，大家开始准备就寝，所有人都明白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最为节省能源的生活方式。东树在餐厅地板上铺了毯子，躺在上面。他已经习惯了睡觉不更衣和硬地板，但至少鞋子要脱。现在，睡眠是最大的享受了。然而这个晚上他一直不能入睡，今后将会怎样？这样的不安搅动他的思绪，东树想象了各种各样不祥的事情。此前他没有考虑这种问题的闲暇，也没有匀出持续思考的体力，正因为眼下停留在同一个地方，才有余地遐想。在东树辗转反侧时，微弱的声音传入耳中，是拖拽什么东西的声音。他睁开眼睛，看见有人打着钢笔手电筒在黑暗中走动。 是上厕所吧？ 可那人却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东树觉得奇怪，站了起来。他身边并排睡了两个男人，小峰和户田，因为昏暗看不清其他人睡在哪里。东树穿上鞋，拿过放在一旁的手电筒，他怕手电筒一亮会弄醒小峰他们，便没有打开开关，摸索着桌椅往前走。拿钢笔手电筒的人仍旧拖着腿向前，东树依靠那脚步声和手电筒光亮跟在后面。那人似乎正在走向紧急出口，东树见对方跨出门要往外走，便亮起手电筒。出现在光线中的是山西的背影。山西吃惊地回头看，畏光似的皱着脸，眯着眼睛。 山西先生，您怎么了？ 东树将光线照向脚下，走上前去。 哦，是东树啊，你没睡着？ 你要去哪里？雨好像停了，但水没有退。 啊，我知道，只是有点想出去，你别在意，去睡吧啊。 山西脸上浮现笑容，但那表情令人感到有点不自然。 可外面很危险，大家不是决定了，晚上不要一个人行动吗？ 别那么说，就当老人家脾气古怪，能别理我吗？ 但是 东树欲言又止，因为他看到山西的颤抖。 您怎么了？冷吗？ 东树要走近他。 别过来！ 山西声音粗了起来，随即黯然低下头。 对不起，总之别管我。 东树不顾他的话，走到他面前，抓住他的手。不出所料，他的手热得不同寻常。 你感染流感了，为什么还？ 东树，东树，求求你，让我自己处理吧，不要管我，没关系的，我不想麻烦大家，求求你。 我们不能这样做，总之先进来吧，待在这里只会让病情恶化。 东树想要拉他，但手被甩开了。 求你了，不要靠近我，传染你就不得了了，别过来，东叔。 你为什么不进来？到外面又能怎么样？ 就在山西被东叔问得沉默不语的时候，身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东叔回头，明日香再次发问： 你们怎么了？ 山西先生感染了流感。 啊！ 明日香瞪圆了眼睛： 那待在这里做什么？ 东叔摇摇头： 不知道，我看山西先生要出去，就来问他。 求求你们别管我了，我不想麻烦任何人。 山西说着似乎再也支撑不住，蹲了下来。东叔和明日香慌忙冲过去抱起他： 别靠近我，别这样，别这样。 山西激烈抵抗，拨开二人的手，又坐在地上弓着背抽泣起来。 怎么了？ 这个冬天我的一个老朋友死了，他跟我同年，他是患了流感后变成肺炎死的。今年的流感很可怕，老年人传染啥就没救了。 可是这种事情也说不准啊。 我知道，我知道。转眼间就会恶化。 老人说到这里猛烈地咳嗽起来。 你别动，我来。 东树对明日香说道，同时抓住山西的手腕。他将山西的胳膊搭在自己肩膀上，扶起山西。这次山西没有抵抗，一返回屋内，东树就让山西躺下。 得通知承灾先生。 等一下，等一下。 山西软弱无力地说： 他们已经在看护两个病人了，我不想再增加他们的负担。 哎呀，你现在了还说这个，这样下去你怎么会好呢？ 我无所谓，救活了我也没有什么用处，干脆 山西说到这里沉默下来，但嘴还张着，像喘气一样的呼吸。像他说的一样，病情眼看着恶化了。东叔领悟到老人的真正意思，他意识到自己感染了流感，想到留在酒店里会传染大家，便决定到外面去。不用说，他做了病情恶化并死去的思想准备。 喂，东叔，怎么办啊？ 我先去拿毯子，不能就这样不管，你看着。 好。 东叔将山西交给明日香，自己前往餐厅。他收集多余的毯子再次返回。 东叔，你过来看看，老爷爷刚刚睡着了，但还是很难受的样子，体温好像比刚才还高。 明日香急得要哭了。东叔给山西盖上毯子，思索了起来。 要不要跟我哥商量一下？但是我哥也救不了山西先生，再这样下去，山西先生很可能会没命。 东树站起来，试探着来到室外。他用手电筒照向周围，虽然还有进水的地方，但看起来不至于出不去。返回屋内，他对明日香说道： 我出去一下。 明日香瞪圆了眼睛： 你要干什么？ 我去弄一些治疗流感的药，不然这样下去，大家都会完蛋。 多人精品有声剧《悖论十三》，欢迎大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